谁知道我们每日的生活不是在另一个世界的另一张床上做的另一个梦？只要你再次来到我身边，只要我再次紧紧拥抱你，我愿一直这么睡，睡七只山羊，八只。你来了，你来了。要失望了，这也很好。明明，我要带你走。 我说的是， 在沼泽上面， 这感觉从 在幽谷上，越过山和森林， 干皮， 越过云和大， 人的哪一处得叫你来？ 越过太阳之外， 也许那天月亮靠近地球 之上， 太阳直升北， 越过星空世纪的乌鸦极限，凌驾于生活之上。 内蒙星辰的低气压， 前面就是宽阔的非洲草原。夕阳挂在长颈鹿面长脖子上，万物在雨季来临时焕发。 我刚吃完了橙子留在手指上的清香，它爆了瓜的胡子刺疼了你的脸。这一切作用下，神经末梢麻酥酥的感觉。 这是我给你最后的东西，图拉的心和我自己，你收留他们吧。我心爱我的秘密，白的东西都成了黑墨水，而自惭形秽。一切无知的鸟兽因为说不出你的名字而绝望万分。一切路口的警察为你亮起绿灯，让你顺利通行。一切指南针为我指出你的方位。 成了黑墨水味。